好，星期二得到，咁啊，今晚咧就又系录播嘅，因为咧我哋嗰个节目咧就系嗰个叫做机动性好强，流动性好强， 我哋去周围去 嘅，自主性好强，咁咧所以咧我哋咧就会倾向于录播，咁啊录嘅时间其实早一日啫，就唔系早好多嘅，所以啲 好 update 嘅 topic 都好 update 下嘅，咁啊今介绍下今日嘅主持啦，就有我 Tony 啦， 大肥 啦， 我 Alex 啦。咁 Alex 咧以后都会得闲都帮下手噶啦，咁因为佢咧就嗰个叫做军事啊，同埋嗰个罗马史非常之熟悉嘅，咁我哋都会诚邀佢咧就拍一位海外网友做一个特辑，就系嗰啲罗马史嘅特辑。 系啊， 咁我可能都会讲下啲西史咁样嘅。 系啊， 咁啊，咁佢今日啊揾佢嚟客串下啦。咁啊 ，Johnny 咧就因为另有要事，咁啊 ，Johnny 今日就休息一日。系啦，咁啊，我哋今日咧，系出街嘅时候系7月12日喎。 系啊， 系啦，今日系7/11，71， 系71， 系啦。咁样，第一件事梗系要讲翻咧。嗱，我哋上个星期日啦，系咪星期六啊？唔系个星期日，即系琴日。 星期日冇错， 系啊。 系啦，咁啊就系有一班咧，叫做尸位素餐嘅狗官啦。咁啊，去好似去烧嘢食咁样啦吓。咁其实唔系烧嘢食嘅，佢哋咧就系、是、向外声称咧，就去执垃圾、清洁香港嗰啲叫做咩啊？ 清洁香港运动。 清洁香港啦。吓咁啊！带即系一几个狗官，有一个689啦，带队啦。咁啊，另外嗰、那个嗰、那个机械人黄金星啦，嗰个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 金色嗰个机械人啦，黄金星啦。咁另外仲有个咩？仲有个996公卫。 哦， 啊，佢依个真系，即系依个女人真系咧，以前啲人仲系当佢系好似系民主派啊。 系啊， 哇！而家叫做咩啊？即系甘愿咧就狼狈为奸，系嘛？入去呢个政府度同689狼狈为奸啦。咁如果梁振英系狼，咁佢系狈啦， 系冇错 啦。 系啊， 啊咁啊，嗰、那个叫做咧去抌垃圾咧。 执垃圾， 诶，去执垃圾。咁咧，咁啊，今日报纸就已经 踢爆晒， 踢爆晒啦。就系啲清洁工咧，执定一堆俾佢哋执嘅， 扫埋一边俾佢， 扫埋一边俾佢哋执。同埋咧，嗰啲肯定系冇咁呕心嘅。你即系简体啲 有 冇呕心嘅？ 有冇执起啲简体字嗰啲先啊？ 唔知呢、這个真系唔知道，一定系执起一啲咧比较冇咁呕心嘅垃圾嘅，因为啲垃圾嘅嘢有啲好呕心噶嘛。 系啊，佢讲明用手执啊嘛，但系佢所以全部都话将啲比较邋遢嘅垃圾执开。 冇啊，佢用夹噶嘛，佢都唔系用手执噶。 唔系，全部戴晒手套。 我见佢用个夹嘅好似。 系啊，又用夹又戴晒手套，梁振英系戴手套嚟执。 哦。 吓、啊，咁咪用咗好多简体字证件嗰啲啊，证件套啊，全部都有。 有证件套。 系啊，证件套，但系避孕套就唔知道有冇啦。嗱、啊，唔会放出嚟。 套应该嗰啲清洁工执咗噶啦， 咁可能系 留翻啲冇，即系嗰啲比较干净啲嘅垃圾俾佢执啦。咁呢样嘢咧，其实从来中国人嘅政治都系咁嘅，因为当年咧，即系如果想当年咧，就要讲翻尼克逊访华，咁啊72年访华嘅时候咧，就去长城参观啦。咁啊参观嗰时咧，哇，咁度度都系人，好多人啦、啊，中国吓，咁咧。佢個隨行嘅有個叫做嗰啲翻譯啊，翻譯啊，好似翻譯定記者啊， 記者 係啊，翻轉頭又留咗，好似留低咗個袋啊，留低咗個嗰啲啊唔係喎，留低咗 腳架定袋， 好似腳架，係啦，翻轉頭去攞咧，成個長城一個人都冇。 哇！啲點解抌？ 因為咧 抌快收工啊！ 原來咧長城佢哋嚟訪問之前嗰早一個禮拜已經戒嚴啦，已經封鎖曬噶啦，係唔俾一隻烏蠅飛入去， 哦、 一有就拍低噶啦，咁咧。全部佢所見到嘅人或者鬼都係由嗰個中共嘅特工所扮嘅，男女老幼都係，全部都係特工所扮嘅。 呢個傳統嚟 嘅，係傳統嚟嘅。咁而且咧，佢個腳架咧已經送咗去美國領事館。 哦， 當時未有領事館啊，即係可能係嗰啲 代辦處， 代辦處係啦，有代辦處已經送咗去嗰度啦，已經俾人哋。因為咧，佢一舉一動，佢差唔多留低條毛啊，佢屙尿嘅時候有條毛跌咗落嚟咧，都俾人執咗嘅。系啦，咁梁振英一定系秉承中共，因为佢系共产党员啊嘛。虽然系地下党啫，地下党同地上党系一嗰、那个作风，其实都好接近嘅。咁佢揾定啲人执定晒啲即系比较干净企理嘅垃圾俾佢去做戏咧，就好即系好正常噶。因为共产党你都知道啦，即系好似温爷爷出巡。 他哋以前咪话多烂兴邦嘅，即系好多烂啊嘛，温爷爷嘅时候， 系啊， 出亲嚟啊，都系嗰对波鞋噶，都系烂噶。 我嗰对特登配俾佢， 嗰对特登带去噶， 系啦， 每到出嚟出场嘅时候咧，就换对烂鞋，系嘛？平时就着对名牌嘅鞋嘅，吓，因为你知道啦，温爷爷。讲起起码都千亿身家噶嘛， 仲要带住啲杯面俾阿李克强总理食喎。 系啊， 唔系而家佢哋而家本身全部都系吓戏，全部都戏子嚟噶啦。而家你根本上去咗边度，全部都有形象顾问噶嘛。 成个中国都系戏棚嚟噶嘛。 系啊， 咁你见到嗰、那个早一排咪话好似上个礼拜就有张图出咗喺网上，有张图出咗，就系、是、嗰个叫做中国嗰啲救灾队，就成面污糟邋遢，就成日食馒头， 哇血馒头、啊。 其实之前啊，有张相。又是很离谱的，他说他拯救一个龙卷风的灾场，知道人个个的心干净到新的一样，好像那些叫做什么刚刚在先师出来那样的干净到，那被人家说他造假，今次懂得化妆了，成身都是泥了，成面都是泥了，还要好撚惨，吃那些叫做馒头，喂你的军需品不可能那么少嘛，热量一定是吃些很高热量的东西嘛， 能量棒 那些，是一定是吃那些，所以呢又是造假，即是呢你摆到明呃人，喂你呃咧都要叫做咩啊？呃得好睇啲啊，系咪？ 唔系啊，佢哋都心知肚明嘅，实我唔明佢呢啲咁嘅 show。其实你而家你大陆人个个都知道你假嘅， 系啊， 不嬲都系。咁你点解仲要做咧？其实我唔 系 好明。 唔系咁，即系点讲啊？中国人有句说话咪宁俾人知，莫俾人见啊嘛。大家都明白嘅嘢， 死要面民族。 唔系，大家都明白嘅嘢咧，就唔想捅穿佢嘅一个大话。因为咧，真系我哋讲得唔系讲而家噶啦，讲起十几年前啊，我去杭州有一次，咁咧一到七点就做中央台 CCTV。即是联播，唔系嗰个新闻联播，咁咧就喂，大外国嘅新闻咧就会讲好多世界大事啊嘛。中国嘅新闻第一时间就讲胡锦涛主席乜乜乜，胡锦涛主席 去边度？睇下嗰间厂，个厂每年产量几多？啊，呢个农场产量几多？跟住咧就超， 跟住咧个新闻联播就话咧，啊共产党嘅点样伟大，下低食饭人即屌啊，个个都屌。 唔系，我听日睇报纸全部头版一样噶嘛。 佢哋所讲嘅内容全部都系胡锦涛嘅十三则胡锦涛嘅巡视边度边度。 而家只有广东嘅电视台未必有同佢新闻联播一齐。 南方都市报嗰啲啊？ 唔系南方都市系珠江频道都系嘅，即系变成咗咧，其实。南方呢边嘅实呢边咧真系管唔到， 唔系因为咧佢系比较接触香港文明社会咧，你样嘢你接触得香港人多嘛，你嗰个渠道系容易啲咧，啲人系见识系多啲嘅。 唔系啊，佢中央嘅死命令，但系而家你广东好多咁，你嘅死命令我唔理你。 系啊， 先最主要，如果唔系佢广东电视台一样系要播。 但系佢扼杀你啲普通话系咪真系？ 佢而家咪推普废热咯，但系仲有广东话嘅频道嘅，即系佢南方卫视咪坚持用讲广东话咯。 所以南方卫视其实系高收。 啊系啦， 喺广东系高收 视，高埋一个台， 系啊， 唔止嘅，佢有 南方卫视， 南方卫视有七个台嘅。即系南方卫视有七个台， 冇啦。以前亚视有买南方卫视噶嘛，后屘冇钱买都断咗咯。我有睇开噶嗰阵时， 捞都有噶， 冇啊嘛。我 捞咗有，唔系即系佢本身嘅，佢南方卫视有南方一台、二台、三台、四台、五台嘅。其实是一系列的频道的，叫做顶得住的。 是 你看现在珠江频道都瓜晒。 他好像讲很多普通话，珠江是吧、 所有新闻一定是讲普通话。 咁啊嗱，我哋即係啲網友咧，好多時候政府咪提出一個叫源頭減費嘅，咁 自己跳埋落去。 係啦，咁有個網，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啲老友嚟嘅，咁畫咗個四格漫畫，咁我哋會愛嚟做一個節目嘅圖嘅，咁佢畫得幾好喎，就畫咗呢班狗官就係燒嘢食扮嘢啦，咁啊佢哋就係最大嘅廢物，所以咧嗰、那個垃圾車將佢哋咧就載埋走嘅時候咧，個個都揮手嘅響嘅垃圾。车挥手嘅吓，即系咧叫做咩啊？一路走好啦，去咗咧就唔好翻嚟啦。 不过即系选举工程真系做得差，梁振英呢个选举工程真系做得差。 因为今次咧有个问题啦，上次咧佢咧系有个对手俾佢睇住嚟打，今次咧冇对，暂时未有对手出现， 未知 佢都唔知攻击边个好。呢个首先啦，第二佢嘅选举工程系建基于抹黑噶嘛，同埋黑材料嘛。今次佢要提早展开一个工程，因为你系特首 嘛， 你黑材料一定多过其他人。系咯，而家好简单啦，人哋只系揸住呢样嘢，话 UGL 你交代一下先，系嘛？ 李国强都唔敢答啦， 而家炒人喎， 而家 要炒人 哦，嗰、那个我哋下一节先讲啦，我哋下一节先讲啦，啊，咁样咧，我哋其实咧，要提翻少少我哋嘅台务嘅。 咁因為咧，我哋而家呢個節目係三台聯播啦，就二三四頻道啊，同埋迷香港啦。咁經過上次我哋嘅呼籲咧，我喺我哋自己嗰、那個嗰、那個YouTube 頻道咧，嗰、那個節目增長就係明顯係多咗嘅，就即係似樣啲啦。 但係迷迷嗰邊都冇咩減到喎、 啊。第三節係少咗啲嘅， 係啊，可能 第一節咧就多咗嘅，第一節就創咗新高嘅，有14000多啦。咁第二節都 over 咗13000，其實快嘅，即係比我哋預計嘅係想象之中快嘅。咁第三節甩咗碌碌啦，咁但係第三節喺我哋個頻道嗰度咧就反而係最勁喎。而家又過咗6000啦，啊之前都係我哋平時都係平均2000多3000啦，之前嗰啲節目，咁啊試過有一集就6000多嘅，嗰個就好例外，講一帶一路啦。咁而家嗰個平均數咧都有啲增長啊，咁啊希望網友繼續支持啦。咁啊如果係聽開我哋呢個嘅，梗喺主場聽翻啦，係咪？咁啊迷迷嗰度咧，亦都即係多謝佢咧，幫你揾啲新客。咁我哋都擴闊翻我哋個圈子啦，係咪？因為咧，我哋嗰個接觸嘅客多啲咧，咁可能我哋嗰個到時亦都會加強我哋嘅節目內容嘅。咁我首先要講下咧，嚟緊我哋咧係會有幾個唔同環節會推出嚟嘅。咁當然唔能一次過啦，如果唔係十節你都未必會 download 曬嚟聽啦，係咪？咁我哋咧就誠邀咗三位非常之資深嘅叫做嘅主持， 係主持。 咁咧呢班主持咧係經常喺呢個鬼域度出現嘅，喺呢個網友形容嘅地獄鬼國出現。咁當然啦，地獄去得多啦，你梗係都想知道喂，地獄究竟有冇閻羅王啊、牛頭馬面係咪咁嘅樣啊？咁我哋就請佢翻嚟講下地獄鬼國嘅經歷，同埋點樣成為一個生還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暫定嗰個名咧叫做強國生還者，因為咧香港有部分人認為係鬼國啫，但係唔係個個認為鬼國噶嘛，係咪？咁我哋咧亦會揾即係用翻一個比較中立少少，你知道我哋節目風格係以溫和見稱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幫佢改成叫做強國生還者，係啦。咁咧就第一集咧有兩節嘅，我哋一陣會喺我哋嘅第五六節播嘅。咁因為第四節咧係 Johnny 嘅嗰個叫做 天文 環節，咁變咗咧我哋今日係會有六節嘅嗱大酬賓啊，係啊。 俾啲掌聲，俾啲掌聲。 送衫。 其實咧咁樣嘅，佢三個咧，因為佢哋本身咧就同一啲國情節目唔一樣啊。 係。 佢哋嗰啲一般國情節目講共產黨啊，好多睇大紀元啊，睇下權鬥啊、開放啊、各樣嘢啊，跟住胡亂猜測啊。但係我哋呢一個嘅國情節目咧，係講一啲人喺大陸真正生活遇到嘅問題， 係啦， 同埋佢哋嘅趣聞，同埋一啲。笑中有泪的事情， 讲下大陆的衣食住行啦，同香港有咩分别啦，咁样咯。 系啊，但系佢哋咧就用一个嬉笑怒骂嘅角度嘅， 都欲哭无泪噶啦，其实 系啊， 因为咧嗱，第一我同佢总共有两节嘅今日，咁啊，我同佢录咗其中一节咧，俾我感觉咧佢哋系熟到不得了，因为咧我哋坦白讲，我哋都系叫做咧。馬叔嚟嘅啫，我哋都係紙上談兵嘅。點解咧？我哋一年都翻唔到大陸兩次，即係咁，可能兩三次最多。咁我哋上去冇可能憑你一日半日，你就可以了解到上面嘅民情嘅。佢哋咧係一年365日裏面咧有300日喺大陸嘅， 仲喺四周圍去，喺全中國啲二三線城市都要去，佢哋揾食係咁樣揾。 係啦，咁所以咧，我誠意介紹咧，大家要聽個節目。其實咧，你可以唔認同大陸，可以否定呢個政權。但是呢你亦都要对他加深了解，因为他是你最大的对手， 影响着你的每时每分都 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的，所以呢对任何人对敌人了解不是好事，你当他敌人都好，即是日本仔侵略中国之前都派了大量人 去中国读书去了解中国， 有台湾 不是他现在讲回这个题外话，日本人直头派几个僧人去日本用步行行运成个台湾，侵略台湾前行运成个台湾，然后用笔记将成个地图写下来，哪一个样样做得十足，现在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回这些图呢，其实跟现在的地图所差距是十分微细。 那时候日本侵华之前都很多僧人来到中国， 日本那些僧人就全部来都是做这些，跟着在这里画地图，是一用对脚来行的。 所以其實我哋而家 有啲似以前啲基督教教士咁啊，周圍去，然後周圍去畫地圖一樣。 所以我哋唔認同強國或者唔認同大陸，但其實我哋應該係了解佢。 其實應該做最多，即係對敵人多啲了解先係好事嚟啊！ 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其實咧，你了解就冇壞嘅。咁你咧可以即係點講？你可以有興趣就聽，冇興趣你唔聽都我哋都唔會即係監你嘅，係咪？咁啊，即係等於俾多啲資訊大家啦。咁另外咧，頭先我所講啦 ，Alex 咧就會錄。一個錄一個嗰啲西史嘅節目啦，就會首先以羅馬帝國史咧就做主軸，咁之後咧慢慢睇下有冇其他會再錄啦咁樣。 咁多個聽眾啊，唔使擔心嚇，我哋唔係講電視劇，我哋講歷史。 係啱。咁啊，到時等 我都有機會講下都督王朝嘅。 係哦，好 啊，同阿蕭生一齊啊。 好啊，好啊。咁啊，另外咧，我哋另外仲會有個新嘅構思，呢、這個咧就係由阿 Johnny 咧就領軍噶啦。咁佢咧就會拍住大 N 同埋咧阿759嘅林生，咁咧就錄一啲以生意為主，同埋一種企業家嘅角度，或者以佢哋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嗰啲。做生意嘅辛酸啦，係嘛？咁咧變咗咧，我哋嚟緊咧都會有幾線發展嘅。咁初步咧都會以星期二得道為主，即係由呢度開始播。跟住咧 ，Johnny 除咗會搞呢、這個即係生意嘅節目之外咧，另外佢會同佢嘅同學一位好同學咧，就介紹天文環節嘅，咁啊加強咗天文嗰個叫做內容啦嚇。咁佢嗰個同學都係廣大高材生嚟嘅，咁啊變咗咧，我哋嚟緊嘅節目咧都十分豐富嘅。咁啊而家時間未到啊， 仲有十五分鐘， 仲有咁耐嘅咩？喂，咁我哋要講第二樣嘢啦，就係咧。今屆啊，嗱，今日報紙今日啱啱登咧，就係立法會咧，有好多位老將咧，都話退休唔選，又或者驚啲年青人接唔到棒，就排佢嘅第二就扶上位咁樣啦嚇。咁樣首先有啲有幾位年青都其實幾年青嘅喎，就係、是、善仲佳就五啊六歲好似 係嘛。 咁梁家傑58，兩個都會排第二嘅。 系， 仲有陈大舊61啊，呢个老啲啦，就排第又系排第二嘅。咁啊，有个57岁嘅功能组别唔选，就叫做林大辉；仲有个54岁功能组别都唔选啦，嗰、那个叫做梁家骝。嗱，咁啊，梁家骝情有可原嘅，因为人哋系星球人嚟嘅，搵好多钱嘅，咁所以咧，梗系唔接受你立法会份工啦，梗系固定咗诊所啲工作先啦。 系， 咁但系林大辉咧，亦都系一个有钱佬嚟嘅。咁啊，佢人哋话佢系叫做堂堂家臣啊，咁但本身人哋都有自己嘅事業嘅，嚇，唔係家丁嚟㗎啦，已經係。 唔係，即係教育事業都好有興趣嘅，好多時候捐好多錢啦，自己學校啊各樣嘢嘅。林大輝呢個 OK。 係啊，佢啲馬又我又買佢啲馬又係爭少少嘅，影相輸咗點啊？我贏好多錢㗎啦，係。嗱咁樣，咁變咗咧，嚟緊咧。大家都會見到一個叫做有新氣象嘅立法會嘅，因為會有比較嗱，民主黨會有幾個啲老嘢唔選，嗱劉慧卿唔選啦，排林卓廷後面，因為劉慧卿咧，佢知道自己老啊，65歲， 即係唔好阿婆再派。 嗱，65歲咧係咩年紀？大家話同大家講一個概念咧，65歲係可以攞長者卡嘅，攞到長者卡有咩好處呢？首先搭地鐵、搭巴士。都是2蚊， 系2蚊一程， 系啦。咁如果你麦当劳咧，买一个汉堡包就送杯奶茶，仲可以无限添饮嘅。 系 啊，但系呢样嘢咧，我哋对于我哋最熟悉嗰位黄生咧，唔适用，因为咧佢出入咧有司机接送，亦都唔去麦当劳咁黐嘅地方嘅。嗰位叫黄毓民，今年又系65岁啦。咁变咗咧，人们不禁要问啦又點解人哋40幾歲都唔選，都話要退休讓路俾啲後生仔年青人係嘛？黃毓民日日都話要交棒俾年青人。 喂，佢有解釋嘅喎，我選咗兩屆咋，選多屆好老咩？呢個係佢講嘅，節錄佢嘅嚇。咁我就係話啦，佢而家咁樣，所以咧。 尤慧晶，你真的要小心啲。佢呢啲咧，真系唔会交棒俾你哋年轻人勾你就有份嘅啫。 当你咧，当你伸只手出嚟想攞棒嘅时候咧，佢第一时间咧就对住嘅天灵盖就卜一嘢。咁如果卜你唔死咧，算你好彩啦。啊，卜死你咁啊，系你唔好彩啫嘛。我谂住交棒噶，系你接唔住咋。不过咁样有样嘢咁样讲啦，头先你所讲咧，佢话我选我两届咋，咁有道理喎，两届啫， 系咯，八年啫， 八年啫嘛。喂，但系有个。选咗一届就唔算啦，嗰、那个叫陈家乐，佢仲后生啊，佢48咋，人哋有四个女要养啊，系咪？你三个仔都大啦嘛，人哋四个女都好细噶咋，仲有个仔咧啱啱， 哎呀， 系咪？ 话好多、啊， 所以佢好彩啊，点解啊？佢生咗四个侄女咋，冇第五个啊！我都同大家讲，我节目讲过好多次啦。喺东汉嘅时代啊，啲人话贼不过五女之家，你知唔知啊？做贼嘅人啊，系唔会打劫一个生咗五个女嘅人嘅，因为咧生咗五个女已经好卵 惨啦， 系唔能够打劫噶，要道亦有道啊，连贼都唔能够去抢劫嗰啲屋企嘅，系咪？咁你谂下啦，陈家洛身为高登外父，有搵钱唔系好多，如果冇。白皮几嘢一个月嘅收入咧，真系叫做好拮据噶， 掹掹地或者 喂人哋都唔选啦，咁你喂你除非会话俾你听，你大细过佢啦，你好多女要养啦，好多仔要养啦，系咪？咁啊，我哋唔知道，但系我有样嘢咧要反驳翻你啊，两届其实真系好少啊，点讲咧？65岁咧，其实真系未必一个退休年龄。因为咧，首先大家要记得，香港有一个人叫邵逸夫， 哦，系100零几， 喺1967年嘅时候，佢就系啱啱好65岁，即系当时未有长者卡啦，佢就创办无线电视啦， 系啊， 所以咧65岁可以系人生嘅起点嚟嘅咋， 新开始啊！ 你知唔知啊？佢啊，可以选多40年啦， 啱啱啱，佢唔使啦，65岁投共嘅新开始啊！呢啲我哋全世界啲共识嚟噶啦， 咁、 啊、 你就错啦。我觉得他是60岁已经投共，65岁咧你就计 即系搞散人力，搞散社民联系咪？ 即系好散简单嗱，消灭咗社民联之后咧，成立人民力量系2011年嘅3月份，到2011年嘅11月，佢已经搬出去宜德道啦。 啱， 哇，正啊！ 咁大家都明白啦，呢啲嘢叫做奖励啊嘛，系咪？做到嘢啊，有奖励咯， 系啊， 系咪？奖励咪易得到咯。嗱，咁我哋咧其实冇证冇据，我哋唔能够留恋港人。不过我哋提出我哋嘅怀疑，系咪？咁如果你话咩啊易得到，我自己啊用我血汗钱买噶咁样，咁你攞个攞间 BVI 公司嗰个股东嗰个出嚟睇下，又或者咧你话咧我真金白银租，攞张租单嚟睇下，系咪？咁。但是呢如果你说做了两届呢又真的不是很多两届咋做了做多届得不得梗是不得啦有个年轻人要游慧晶等紧嘛你这么忍心见到个靓女没得捞咩吓你真的为了你可以继续斗个80几万人工喂你现在一个月搵几十万的你没理由争在那8皮几嘢的嘛。 你有人家都不是靠这份人工不是我这样讲纳税都40万啦高收入人士来的嘛。 不是啊即是我意思话你搵那么多钱是你咪手指啦，留个位好空位俾阿游慧晶咯，系咪先？ 系啊，变咗唔使成日去美丽华沟少妇啊嘛，系咪啊？分分钟啲咁多靓女啊，崇拜你啊，好似某某君咁啊，自动送上门，唔使话我要今晚同你开心下啊，出嚟倾下偈，你明啦咁啊嘛。唉， 咁啊人嘅嘢咧，有时开心下都无可厚非嘅，系咪？咁啊，你见人哋话阿黄生。在美麗華酒店開定間房俾聲咁試，點知人哋唔撚收佢？咁你知啦，開間房又使1000几银，咁你咁樣做，你話黃太點算咧？ 我唔怪得知啦， 喺屋企打多2场麻雀都以淚洗面啦。 我唔怪得知，啊，姓林嘅同姓黃一家親，原來同一路數嘅。啊！我而家明白啦， 有好多姓林喎，我哋唔好立乱讲嘢喎，我哋有两个主持姓林嚟噶。 我哋讲嗰啲同我哋啲咁上下口齿唔流利嗰啲咯。 唉，嗱，咁我哋咧其实一般咧都唔会讲一啲比较小脚色嘅人物嘅。咁我哋最紧要咧，我哋要讲下讲嗰、那个大家咧记唔记得5区公投嘅时候咧有个口号啊？边个最大？ 人民最大。 人民最大嘛？唔系啊。 边个最大？郁文最大。 郁文系 讲年纪嘅，系指年纪。个捻个都退晒休，系嘛？后生过你十鸠几年嘅退休。 唔系啊，佢而家甚至连嗰啲所谓建制派退晒啦。 我建制派又特别老嘅，原来谭耀宗六啊九噶啦。 咁啊，都人哋都要落嚟啦嘛，都知道自己老啦嘛。 咁佢六啊五啊嘛，佢咪有解释咯？人哋谭耀宗六啊九嘛，咁我都六啊九啦。 或者人哋閪佢又閪，人哋衰佢又衰。 我要做69， 系啦，至丑选到69，就系咁啦。唔系咁嗱，因为咧，我哋其实点解我哋觉得佢唔应该再选咧？有个问题嘅，你今年十月份你都攞三个金啦， 系咯， 又多两千几蚊。你又平时一个月搵几廿万，又多买呢2000几蚊买生果，乜都够啦。留翻个位让俾啲后生女，系咪？等后生女。多啲錢出去旅行，去旅遊啊，去識下人啊嘛，係咪？你局限喺香港，個視野好狹窄噶嘛，係咪先？咁啊，我哋睇翻嗰個叫做咧，今屆嗰個立法會咧，你哋會唔會覺得本土派會出邊啲人話即係早幾個月咧就哇，本土派大勝啊，泛民咧好大鑊啦，點樣點樣？但係我哋而家睇到咧。本土派嗰個碎片化咧，其實嚴重過泛民好多好多好多喎，同埋佢哋咧係一個叫做咧迅速泡沫嘅一個問題啦。 因為講得出做唔到啊，呢個先至佢哋成日攻擊泛民就係、是、你講得出做唔到， 即係走數，即係俾人笑佢哋走數咧。其實走數咧都，你如果有個説法都冇問題嘅。但系咧，你明你系讲都讲唔出啊嘛！人哋问你嘅时候咧，你就哑口无言。 荡失路 系咯， 中联办唔识佢，荡失路。 系你以为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 周时峰？ 嗰唔系啊？嗰套嗰套港产片叫做咩啊？任贤齐嗰个啊，最啱啱佢做贼王咧，啊 小细哦，树大招风， 树大招风，最后一幕咧。就差佬查身查牌，佢话：我哋去港澳码头啊，点知嚟咗西环码头，最后俾差佬拉低咗啊嘛！啊咁，除非你话你系大陆偷渡落嚟咧，咁就得，系咪？有冇理由西环同中环都搞乱噶？ 做省港骑兵啊？ 吓、啊，做省港骑 兵、啊，我哋好难讲啊！冇攞个身份证出嚟俾你睇嘅，可能真系嘅，系嘛？而家下下都要攞个身份证证明自己系香港人噶嘛？ 香港人都睇下你后边系咪香港出世嘛？ 系啊，咁佢冇攞出嚟俾你睇嘛，大佬啊！ 哦，咁可能啊。嗱，咁我哋咧就讲翻少少正经嘢啦，就嗰、那个嚟紧嗰个泛民咧，其实我觉得反而今届咧换咗啲年青人咧会好啲嘅，始终咧佢哋咧冇一个即系唔使背负住民主党入中联办个包袱啦，因为入中联办嗰啲全捻保都唔选啦，何俊仁 可以洗底啦， 叫做刘慧卿，咁啊李永达，嗰啲张文光啊收咗皮好耐啦，李永达收咗皮啦，咁呢班人全部都唔选嘅话咧，咁啊变咗佢哋咧，即系嗰个压力一定冇咁大嘅。二嚟咧，始终后生仔咧，佢哋嗰个谂法或者点讲？ 冲劲好啲，冇咁滑咯。 起码冇有啲冲劲先，因为你入得议会太耐咧，真系正如芒果碌话斋，真系入滑晒牙嘅好多嘢。 所以拉布又唔拉啊，出席又唔出席，反对票又唔投，要投弃权票咁咯。 系啊，咁啊变咗咧，佢哋希望我哋都希望呢年青人咧会带嚟新嘅气象啦。咁林卓廷年青啊，都40几岁噶啦。 不过咁啦，总唔知咧就寄望佢哋，不过唔使寄望噶啦，呢句说话都系咁。打共產黨、打建制派，我相信他哋都有心有力嘅。但係起碼佢哋唔係謙謙君子，好似何俊仁呢啲咁扮紳士。本土派佢搞硬你啦！ 唔係何俊仁真係君子嚟嘅，俾人搏到啫，頭都穿埋，都只能夠係默默咁樣，係嘛？咁啊，我哋其實即係點講啊？之前覺得佢係啲真係奸人嚟嘅，衰到冇人有入中聯辦呢啲人渣嚟嘅。但係接觸落去咧，又覺得啊，唔係喎，佢原來佢係真蠢啊！有啲嘢佢唔係假蠢嘅，佢真係好單純嘅。佢覺得入去真係為咗真係共產黨真係可以談判嘅。其實咧。唉，佢哋系俾人呃咗噶啦，俾人氹咗入厕所，除咗条裤啊！ 即系唔够奸， 唔系唔够奸啊， 系蠢， 系蠢，绝对蠢，甚至乎公民党都系蠢。其实好多时候你见到公民党咧，嗰个叫做政治判断好差嘅，佢哋唔敢拉布咧，其实系惊得罪选民，但系佢哋唔知道民情改变得好紧要。其实而家选民系想你拉布嘅。因为咧，已经佢哋攻击拉布嗰啲已经唔存在咧。你呢个议会咁不公义咧，你唔系用一啲手段，你冇办法达到你嘅目标嘅。好似梁家骝， 人哋你咪真係做到嘢囉，咦叫咩激進建制派呀、啊、所以我都話啦，嚟緊呢激進建制派係抬頭嘅，所以呢梁家林唔選呢唔知邊個選啦，唔知係咪蔡堅啦，定係嗰個其他有其他人去選啦，咁呢建制派裡面呢可能都會行激進嘅路線嘅，咁啊呢樣嘢呢 其實好簡單啫嘛， 都控制唔到， 一過咗九月梁振英啊，個個樹倒猢狲散，嚼你就全部變激進派。 係啊，啱啊，因為嚼你有票嘛。 係啊， 因為搞你有票嘛，鬧你有票嘛，嚇嚟緊可能咧，佢都會成為可能叫做咧建制派嘅攻擊目標，因為攻擊你可以保住啲基本盤嘛，因為你真係太衰嘛。 係， 係嘛？喂，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啊，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過。 好。